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大地飞歌》，曲小松带出的《青青的野葡萄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牧羊曲》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吴彦泽演唱的《赵贺之歌》。 当歌鸣，

想过你最壮观，有人说你娇美，娇美的生命哪有这样丰满，有人说你富贵，哪知道你曾历尽贫寒。啊，牡丹，啊，牡丹，哪知道你曾历尽贫寒。 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，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关牧尊演唱的《海风轻轻吹》，穆玄甫带出的《喊一声我的三峡》，范琳琳演唱的《十五的月亮十六圆》。

的玛利亚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，可爱的玛利亚。像玫瑰花，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木叶声声飘》。 Thank you.